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这里您听到的是歌舞剧场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歌舞剧场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